他也让每一个人去到剑桥的中国人都要去拜访诗歌里的康和，他就是现代诗人徐志摩。这是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做的一首现代诗，七十年代在台湾也非常的流行，那是因为当时正是台湾的民歌运动进行的轰轰烈烈的时候，这样有着文学气息的诗也正好配上当时的民谣，很多的民歌歌者都唱过，而好的歌呢是经得起翻唱的，即便是现在都市气息非常浓厚的林宥嘉，也可以在这首歌里做回一个静静的文艺青年。再别康桥， 轻轻地招手，作别西天的云彩。到河畔的激流，拾起杨中的新娘。湖光里的艳影，在我心头荡漾。寻梦唱一句一句，唱到像青草更清楚满宿，满载一串一串星辉，在星辉斑斓里放歌。清晰悠悠地在雪地招摇，在康河的柔波里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。那雨荫下的一滩不是清泉，是天上虹，揉碎在浮藻间，沉淀着彩虹似的梦。但我不能不能放歌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。小虫别为我为我沉默，沉默是今晚的康桥。悄悄地我走了走了，正如我悄悄地来，我会一会一宿一宿不带走一片云彩。 千纸鸢，结局被雨手中写。有些恨像是一个圈，远远想到不了解。只为了完成一个夙愿，还将付出几多鲜血。守一只眼，自欺欺人的谎言。心如苦难回眠，窗前月细细成茧。有些愁心藏却无言，浮华风雪未到肩。